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21集。他死了。三。而那个时候，沈妙为了讨傅修仪欢心，正在努力地学兵法术谋，也曾用这件事情请教过裴郎。当时裴郎就是这么回答他的。裴郎说， 突厥人有所顾忌，不敢贸然上前，应偏无意，逃遁失心，不如做一处空城计混淆视听，只要拖到援军赶来，方可迎刃而解。 裴郎的这一番话被他记载在自己的手札中，如今倒是十分清晰。沈妙自知自己没有什么兵法上的术谋，他相信的却是裴郎。在后宫的那些年，为了讨傅修仪的欢心，与傅修仪的幕僚们讨教，终是让他有了许多意外的筹码，那些都是傅修仪送给他的礼物。 小表妹太坏了。 罗谦听着外头侍卫频频传来捷报，最后的不安散去，便开始调侃沈妙。 明明早已成竹在胸，偏偏还在之前那样吓唬我们，害得我们真的到了那么糟的地步，吓死我了。 罗坦一巴掌拍在他的脑袋上。 丢人，连小姑娘都不如。 你还不是一样。 罗谦反击。沈妙微微一笑，不置可否。他自然是知道最后都会迎刃而解，可是故意要做的这般严重，就是为了让罗家众人明白，仅仅依靠残余的罗家军，别说是保护小春城，便是保护罗家也是举步维艰。这世上没有足够的力量是不可以庇护想要庇护的人的，突厥人虎视眈眈，迟早有一日会卷土重来，但那一日到来，罗家人又当如何呢？只有让他们真正意识到了危机，罗家人才会觉得紧张。罗家的小辈，罗灵莹和罗莲台，甚至马氏和于氏，都会不遗余力地在罗随面前撺掇他重组罗家军。至于罗随自己，有眼睛会看，有耳朵会听，心中那杆秤总会有倾斜的时候。单凭沈妙一个人劝服罗随那样固执的人是不可能的，并且因为他的身份原因，难免会让罗随有所顾忌。罗家人却不一样，有的时候达到一件事情，不要用最直接的方式，要婉转。前生的沈妙想要什么，直接都说出来做出来，最后输得惨烈。反观梅夫人，却将婉转曲折这手段用得格外精彩。她恨梅夫人，却要从梅夫人的身上学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第二日晨光熹微的时候，小春城终于平静下来。这一仗突厥败得极为狼狈，本来因为小春城沈妙的这一手空城计让那些突厥人惊疑不定，加上多了个沈信和沈秋这样的猛将，倒是遭受了以往未曾有过的重创，退回草原深处。想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没有精力卷土重来的。虽然是打了胜仗，小春城里的气氛却未见轻松，尤其是罗府上下。突厥的这次进城意味着沈庙前些日子里那些可怕的猜想终于成为现实。有这么一个恐怖的邻居整日虎视眈眈，谁都无法安然酣睡。得知了空城计是沈庙想出来的之后，罗随倒是对沈庙又高看了几分。沈信自然是得意的，连连夸自己的闺女儿便是个男儿都比不上。两日后，罗随当着罗家众人宣布要重整罗家军，整个小春城都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便是罗家的小辈们也是激动不已，唯有沈妙神情平静，因着这是早已料到的事实。突厥突袭那夜的事情终究会让罗随下定决心，与其被狼狈的追击，倒不如趁着年轻 东山再起。银子的事情，罗雪燕这头还有些积蓄，至于练兵的人，沈秋和沈信正愁没有用武之地，自然是兴致勃勃地应下了，要将那些早已卸甲归田的勇将全部招揽回来练兵布阵，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不过罗家都是虎将，既然做了，自然是下定决心。一时间小春城倒是热闹起来，日子就这么平静又充实地过着。一日，沈妙正坐在桌前看书，罗谭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差点带倒了门口的椅子。谷雨吓了一跳，沈妙看向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瞧见罗谭气喘吁吁地抚了抚胸口，说道： 啊，表妹，你听说了没有？ 什么？ 那位谢家小侯爷啊！ 罗谭手忙脚乱地比划着。 就是之前我与你提过的与秋表哥齐名的那位谢家小侯爷，不是之前自请为帅去北疆抗敌了吗？ 我知道。沈妙心中一跳，看着罗谭缓缓点了点头。 之前的消息你也听说了吧，那谢小侯爷整日打胜仗，匈奴都被逼到大漠边上了，大家都在说等谢小侯爷回京，那功勋啊只怕比临安侯还要高，以下肯定会赏他一个大官当的。 这话倒是不假，在沈庙到达小春城后不久，谢景行也率领谢家军到了北疆。谢景行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猛令人啧啧称奇，无论是排兵布阵亦或是与敌军首领单枪匹马的交手，表现出的凶悍和冷酷都让敌人闻风丧胆。而本以为谢景行会降不住谢家军，谢家军却在谢景行的手里屡立奇功，终于让人收起了对谢景行最后的一丝怀疑。大家都说谢景行会是名气最出色的男儿，日后成就定会在临安侯之上。沈信和罗随偶尔聊起此事时，都对谢景行赞不绝口，说是世间奇才。沈妙因着前生就晓得谢景行的本事，倒是见怪不怪。他耐心地听罗谭说完，却见罗谭的眼圈红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直逼心头。沈妙轻声问道：你怎么了？ 死了。 罗谭没有绷住，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谢小侯爷死了。 谢景行在罗谭心中也是个和沈秋一样的英雄，对他崇拜得很，此刻的眼泪更是收也收不住的流。 那谢小侯爷在昨日被敌军抄了后方包围，万箭穿心，尸体被挂在城楼上剥皮示众，小表妹他死了。 他死了。惊蛰手中的茶杯咣当一声掉在地上，他立刻惊慌失措地去看沈妙。沈妙与谢景行是有些交情的，若是谢景行死了，沈妙是什么反应？沈妙是什么反应呢？沈妙坐在桌前静静地看着哭泣的罗谭，他的神色静得可怕，仿佛罗谭说的并不是什么奇闻大事，而是今日天气很好，花开得很好的寻常话语。只是眉眼越是平和，手中抓着面前书本的纸页就越是收紧。谢景行死了吗？万箭穿心，剥皮风干，被挂在城楼上斩首示众，和前生一模一样的结局，真的是谢景行吗？沈妙恍恍惚惚地想，似乎是想要分辨这消息究竟是玩笑还是现实。然而脑中浮起的却是那一日在广文堂的院子中，糯米团子将他骗出来说话，自树林后走出长身玉立的少年。那少年一身象牙白滚边镶银丝长锦衣，英俊高傲，优雅地向他一步步走来。他唇角勾起顽劣的笑，桃花眼中似笑非笑的神情十分醉人，三分轻佻，六分试探，还 还有一分是数不清的少年风流。 原来是你。 他是这样说的。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